欢迎到我他周报，我是杰德， 我是阿门日。 今天是2022年11月10号星期一，双十一前的星期一。 这是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的 ACG 新闻。我们的跌宿群组网址就在资讯栏， 请多多来光顾。本个礼拜最大单新闻就不是金心，而是客人特色烧味。不过这件事我只会讲的，这个会发边嘢。咁讲咗啲本周最大嘢，其实呢之前我想讲，但我结果我係压住冇讲嘅，就是、金心末夜喺战队片场里面异古不伦，又同个皮套演员搞拍拖，跟住又同呢个搞嘢，咁又乱晒大龙。当时呢俾文春爆咗之后呢，金心同埋事务所就否认呢单嘢嘅。好啦，拖下拖下拖到战队一派完即刻话金心末夜未成年飲酒，所以就 解约。 就解约。雪藏佢，所有而之后嘅战队里面 ，open and ending cut 咗佢，跟住啲剧尽量能够就，总之系将真人嘅全部就晒得翻嗰个皮套演员。 即系呢样，我觉得都系藉口嚟嘅啫， 梗系藉口啦。 饮酒有系的确，佢哋系日本系相对我哋嚟讲，出地全世界好多地方都系比较重视未成年饮酒嘅情况，但系未去到咁嘅程度咯。饮酒啫，唔系吸毒啊嘛，即系 你同埋有一样就系、是。而家有最妙就系咩咧？喺事件出咗之后有一日，之后一日，啲杂志收到条片就话佢金心喺 Instagram 条 live 度似系醉咗酒。我心谂一条片系喺事件出咗，即系叫解约之后先出嚟嘅，咁巧。其次就系呢咁嘅片，如果真系饮嘅话，谂到啦，同埋又唔系影，又唔系影到佢攞住罐啤酒喺度有做节目。你话影到佢攞住罐啤酒喺度做冇办法啫，但系喺条片里面举咗嗨下嗨下就话佢饮酒。好夹硬咯！ 你唔俾佢前世猫入猫薄荷拉到嘢嘅， 咪就 系、是、大两把理由原因，即系佢系揾个理由去解，因为毕竟就系见嘢唔犯法啊嘛，但系你饮酒系犯法啊嘛， 唔系而佢不能唔犯法噶，即系叫私德有亏，但系喂。咁佢未结婚嘅女仔，个男方都未结婚呀，女朋友啫嘛，有 男未婚女未嫁，即系呢啲嘢。咁所以佢咪要揾个真係犯咗法嘅，咁理论上的确系嘅，即系个情况就系你唔饮酒咪话你冲红灯咯，即系类似咁嘅情况咯。 系啊，揾个鸡毛蒜皮小事解咗约咯。 啊， 呢单嘢我睇见即系有人话啊，佢一饮咗酒心，讲真冇讲话佢呢个年头要做条片好简单啦，就算条片真嘅话，你吹佢你冇证据啦，夹揾即系叫夹揾咗理由。唉，战队林拉屎都几快啊！即系琴日咧，星期日咧，战队咧 ending 就已经 cut 晒所有同金心嘅镜头啦，避晒佢啦，就揾第六揾战队第六人咧，系代咗金心个位。 即系唔讲，以为佢吸毒添啊！真系 嗱，真嘅金心咧，有啲人就喺度讲笑话，睇会唔会有拍 A V？ 我心谂唔会咁快啊嘛！一来金心个样系拍 A V 嘅话咧，头嗰几套会掂嘅，但系之后我觉得唔会掂咯。你唔系特别靓女，即系应该咁讲。在战队的 level 来讲 OK 啦，但是如果你拍埋拉打那班靓女来讲，你真的输一截的。其次就是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未需要去到彻底放逐那种程度，等他一两年件事摊动了之后就出回来。如果即是叫做如果肯签他的话，我觉得叫做什么，纯粹是叫做满足下东影啦，因为东影出了什么方丈来的。你搞这样的事，你不做回这些东西给东影看的话，你交代不到过去。即系当年啊，水到飞女啊，得罪咗东影之后啊，到而家翻唔翻嚟啦？所以呢单嘢，当时我唔讲就因为事务所唔认，佢又唔认，而且系文即系叫文春爆爆出嚟，我好似冇乜必要讲。好，但系而家好啦，你炒件事咁大啦，洗晒版啦，全个 SNS 洗晒版啦，咁啊要点要讲下嘅。好，咁就祝佢好运啦。唉，好啦，跟住另一套就跟住 Netflix 嘅明星阵容原创动画《超辉夜姬》，点解个名咁鸠嘅？《超时空辉夜姬》， 哎呀，我就啱啱唔好讲呢个时空，个时空边度走出嚟嘅真系 《超辉夜姬》， 我完全理解唔到啊！因为日本嗰啲超乜乜、超物物嗰啲嘢，系通常系指佢有嘢好厉害、好劲、好爆、好乜嘅咁样嘅啫嘛。咁但系呢个嘢呢、這个作品本身。个阵容系几劲下嘅，即系应该系又系嗰啲 Netflix 爸爸攞钱出嚟啦吓，攞大嚿钱搵埋一大扎明星出嚟。虽然呢啲咁嘅情况下咧，根据我哋 ACG 嘅记录咧，明星级阵容嘅动画都系濑嘢居多啊， 都成得濑嘢居多嘅。几耐仲嘅国家队啊？ 系啊，国家队个梗啦。但系虽然系咁讲啦，我唔计佢呢类咁嘅明星阵容通常炒粉呢个诅咒啦吓。咁但系其他方，我觉得应该系。几有睇头嘅，即系佢揾一扎一铲劲人嚟啦，咁啊， 音乐劲人全部都系， 一时之选啦，就唔系话好经典、好大名嘅个人，但系都系啲近年比较出位嘅制作人啦。 唔系好 Super Cell 咁样咯 ，Super Cell 啊 ，Lift Tune 啊，四十 MP 啲，系连我都听过嘅，系连嗰啲唔跟开都听过嘅。 啊，嗰只就 Vocaloid 嘅P 啦，咁啊仲有学员 I Ma 嘅角色原案啦，仲有炼巨人个 OP 个作者啊，唔系导演啦，讲紧 OP 啊，成扎人咁样加埋炒埋一碟去炒，系真系得呢 Netflix 呢啲咁嘅额局外资金先可以将大炒文炒埋一碟，咁啊炒埋一碟掂唔掂咧就另计啦吓。咁 我觉得虽然我我觉得睇个画又会几掂嘅，但系通常睇个画会几掂嘅嘢，通常都事实唔多会掂。 哦，咁 Netflix 俾钱就肯定个作画唔会差嘅。咁啊，主角就系新生代嘅夏家优子啦，即系佢系嗰啲咧，我由细个就睇 Vocaloid 大嗰啲人嚟啊。我谂咧，代沟，大佬，我系写 Vocaloid 专题，大佬，即系你话系咪代沟咧？真系啲靓对我真系要叫佢靓妹噶啦，而家已经要咁啊。当然佢有阿祖健兜底嘅，虽然系配角啦。 OK 嘅，医生，我反正就系、是、我相信有阿 Solin 喺度嘅话，就冇乜问题嘅。阿祖健沙即喺度。 即系我会希望佢成功，虽然过去嘅经验话我听就炒车嘅多啲啲，但系睇下先啦吓咁。 好啦，嗱，跟住呢套咧，咦，我又觉得几吸引、哦，即系睇个介绍嗱、就留足的大鱼比不上自己钓到的鱼。 呢、這个已经系简单咗嘅名嚟，不过佢原文嘅意思系钓唔到嘅鱼好大条，但系我钓到嗰条鱼仲大条。如果将佢变翻做中文嘅话，会仲长啲噶，因为中文译名的时候有个倾向系会将佢缩翻短少少嘅。即系最经典嘅例子就系老外选爱啦，我的老外选爱六个字啫嘛，原文有几长你自己数，好乱长嘅原文嘅名，即系有咁嘅倾向嘅咁啊。 嗱，剧情简单就系、是、个公主嫁唔出去，所以走出外国去外国搵男友嘅故事。 然后个公主仲系武斗派的， 意外地睇我 OK 喎、啊。即系以小说家网站呢个题材，今次呢个嘅个桥系 OK 可以、啊，即系至少就咩？我觉得咦，可能可以睇下、啊，同埋剧本系横省未智子，我信呢个横省未智子嘅本事，始终嘅老手系唔同啲， 即系喺老近一边见到有啲新嘢咯，咁样 系咯，咁就陈泽优嘅《加油田园冬至》OK 嘅，呢个阵容都起码识啦，至少五个人都识啦。每走无人就走一个唔知咩人嚟嘅声优，即系佢勾晒低嘅。好啦，近来好似比较少咗嗬，万七进 冇咁进咯，即系佢然系 少咗， 即系出事咧就业界常态嚟噶啦。但系去到咁严重第六话就同你讲要直接地跳，因为佢前面太短啦，连搞即系总集篇啊嗰啲嘢都搞唔掂，所以要直接要跳三个礼拜，即系整其实就系整一个循环咯。我估就系 A B C 咗，我哋以前讲过啦吓， 即系成个失系啦，连讲过啦，一个 cycle 跳咗啦。总之系千岁君的拉姆尼津， 但朱汽水瓶女的千岁同学 系啦。咁就第六集之后就跳成节跳咗啦。咁咧重点唔系呢个，而系重点就系水岛佬话万七进呢个梗系边个时候开始噶？跟住大家话系你啊。 其实佢有暗示到嘅，佢话原来 Tamasaka 咁即系唔通就系、是、系啊，唔使唔通啦，就 Tama 的就是你搞出来的啊， 系你啊，系你啊，万泽准啊嘛，因为水岛奈出咗咩万泽准专家嚟 嘅，主要就系讲紧呢嚿嘢真正变成 Leta 系白霜嘅， 系小白果嘛， 啊，毕竟椰子蟹都太耐之前嘅事啦。就算是我们的听众都未必有那么老啊，大佬。椰子蟹应该有四十年了，应该有了。即是三十几四十年了应该。所以他比较新生代一点的会用一个其实都不是很新的了，白霜应该有十年了就是。 但他很经典的嘛，这个肯定。当年万泽进再加上水岛佬现在套戏少女战车现在还在拍，但他对万泽进这个简直是噩梦的东西记忆犹新。平均每几年就提一次。 白霜2014年了，是十年了已经。 十年啦，萬出啊！ 但系都相对三十年前嘅椰子蟹，已经比较近少少啦。其实我有怀疑过咧，萬出进呢嚿嘢咧，根本就系佢水佬内部啲内梗嚟，即系佢内部真系会有人咁样讲，然后佢攞埋出嚟讲嘅。 肯定系啊，水佬啲衰格嘢。 即系当年已经讲过噶啦， 不过呢个其实2012年系少咗嘅万策进，有一段时间万策进去到叫做咩龟龟一套，屌你，即系等你又嚟啊，龟龟一套嘅礼拜有， 佢系乖咗嘅，佢系应该真系白箱出完之后搞成少女战车嗰阵时剧场版啦，嗰阵时开始比较冇咁重要，冇咁多出现延期，虽然佢系干脆就系、是。咁我唔讲你听几时出，咪冇延期咯。嗰佢系玩啲咁嘅嘢啦。佢玩《少女战车》嗰阵时就系、是，嗰啲剧场版来来先一套，一出就喺度玩机动游戏咁样。咁啊，呢条仔叫死性不改啦，都系。唉， 算啦，水岛路系转反嚟噶。不过大家容忍佢，因为水岛路拍啲嘢好嘅，容忍佢。 你延得嚟可以攞到好嘢出嚟，其实大家唔系 OK 啊，最 care 系电视台咯，即系电视台个箍系死噶嘛。我哋以前讲过嗰次啦，所以前面嗰套波子汽水嗰套先会搞成咁样样嘛。即系你一定要你个箍一定要有嘢得有播出嚟，咁你真系冇嘢交出嚟，要么就点呕都呕唔到出嚟的时候，你就要咁样搞法咯，咁样。 系咯， 嗯。 好啦，跟住一集业界消息嚟嘅， 动画业界消息 ，A 一同埋 Cover 成立新动画工作室 Finmage， 即系咧公司系冇乱伦嘅咯，如果唔系呢家嘢绝对系你嗰个乱伦事件嚟嘅。 喂 ，Cover 本来就识 A I 出嚟噶嘛， 唔系即系同个女生个孙出嚟咯。即成件事 A1 本来就是 Cover 就是 A1 的其中一个组别不是工作室其中一个组来的，然后那个组就跳出来，即不完全是洋企算是友好独立的，那他出来独立做事，然后其实他们两个依然接近保持相同的关系，就是平时都是你有你做我有我做，即是 A1 下面不同制作组都是各自做自己的嘢，佢哋嗰个制作人领班嗰班人啊，都系各自做自己嘅动画噶嘛。咁出咗嚟之后，依然都仲系各自嘅人做咗嘢啊。然后到就系有咩事的时候，都系互相 cover 翻。咁冇乜分别啊，其实。咁然后你而家就同佢再出间新公司出嚟，咁咪即系乱伦咯，都系嗰句。即系不过就总之都系佢哋啲嘢啦，即一样咁嘅情况，基本上系名义上个 title 系改变咗，但系实际上 都系嗰堆人 系有喐过，都系嗰扎人嚟嘅，基本上都系嗰个系谱嚟嘅。日本公司系容易咁样自我分裂嘅，咁样啦。 好啦，嗱，跟住咧就轮到属于我嘅 fly 嘅情报话，首先就系之前15周年宣布咗嘅致敬专辑，终于喺1月出之前，即系做两个月前咧，就所有嘅致敬歌都出晒啦。最后压轴嘅咧。首先 VWP， 我唔好熟啦呢个组合，孙谦。跟住重点唔系呢个，而系 Lucky Star、平野绫、福原香织、加藤英美里、远。哇，有冇耐啲啊？简直去到一个叫咩穿越时空咁滞啊，大佬 ！Lucky Star 而家呢年头，除咗我哋嘅小直之外，仲有几多人记得咧？系个谜。 我咯，叫啦，识唔识？ 就系我老祖真系。嗱，咁而家好啦，我宣布讲下所有今次客串阵容啦 ，I Catch 啦 ，I Ma 765啦 ，Ado 马伦、偶像光美、Security Yui、初音、Benjamin、通口风、VWP 同埋 Lucky Star， 各种以上面都超级豪华，有时有啲系已经去到叫做咩老残回忆咁滞。咁好啦，咁呢度就呢只碟咧，我写包单一定会跟 Love Life Fest 2嘅抽选券嘅。4400 yen， 我嘅预算应该买10张嘢，已经系打紧10张抽选嘅，十张够唔够咧？不过我可能唔够。OK 啦，呢个就我私人嘅问题啦，呢个就我系我睇我可以揞到几多钱出嚟抽啦。跟住另一单就系喺夏天就Love Life Sunshine 小组啊 ，QT Kiss 同埋佢作品里面嘅宿敌组织啦 ，Sand Show 咧就搞两团合作演唱会，就喺2026年嘅7月4号、7月5号喺横滨嘅 Pia Arena MM。仲会特别出一只新歌嘅，佢两合作新歌，下年7月我又要买飞啦，博飞啦，希望唔使抽选券。虽然我嘅色都要抽选居多嘅。好啦，咁讲完，跟住咧就一单 算系相关啦， 算系相关咧就系长野日大高校，咁咧喺来年就会开创咗偶像部，就系、是、学校公认偶像，咁就会喺学三年做活动嘅。大家反应就系 Love Life 时代追到来啦。 个设定就好鸠似套嘢入边咯，嗰阵时就系觉得，呢啲咁嘅嘢点解可能系真真正正嘅学校出现啦？而家就出现俾你睇啦。 系啦，有趣就系佢喺长野，而 Love Life 嘅初代 leader 新田惠海同埋而家红到爆嘅放花奈咧，都系长野人嚟嘅，啱到爆。 嗯， 咁呢家嘢就系 Love Life 时代高嚟啦，睇下几时 Love Life 大会啦。好，跟住咧就系呢个礼拜开始宣布啦，即系各个同人组开始贴纸又话咩啊？私人七放榜啦， 当选落选啦， 系啦，咁人问我去唔去私人七，我话喂唔掂，大佬，我12月头会去一次，2月中我又去跑马拉松一次， 再去就冇钱噶啦。 嗯，不过我就应该会去，我要去做嘢。今年啊，诶，数字上啦，咁啊，唔讲我哋自己啦，咁啊，讲翻啲入边啦，咁啊，数字上啦，今年系比 C106 系多咗千几个 book 嘅，咁啊，然后大家另外现在咁多落选，除咗你中意或者心仪嘅组织有冇多落选之外，另一个就系啲分类数目嘅多寡啦，咁，今年增长得最多嘅肯定就系 VTuber 啦，唔使望啦，即系近年都系咁样噶啦， 想谂啦。 咁另一個咧就係個social network 嗰邊，因為嚟唔切分類嘅新手遊全部都會分曬落去呢度。咁即係因為不斷有新嘅手機 game 出，個手機 game 嘅生命周期隨鳩時短過半年 committee 嘅報名啊嘛，因為呢個報名期係上年106的時候去報噶嘛。 不過少107，不過少，不過好似數字上面係少過，係啊，即係場地少咗，因為今次而家佢個場整緊，所以場所以佢少過105。 106是因为要整个场所以缩个水嘛。咁而家就勉强就去唔知边度 click 卡位去攞返多少少位。咁所以又多返少少，但依然都系少过101字嘅。咁 讲下啲各个熟悉嘅势力先啦。首先就营业组就多咗，营业组多咗嘅，多咗104个位。VTuber 最多啦，一口系多咗成200几个位。iMy 稍微多返100。 应该是学完 iMy 的时候先，年初嗰阵好红啊嘛。 Love Live 多少少，都几十个啫。跟其他 game 嗰啲基本上都大致上都有增长嘅。但系好奇怪咯，我有睇个表就咩啊 ？Tiger and Bunny， 而家仲话话要话做咩啊？系我知道仲系话 Tiger 嘅同人组，但系佢嘅势力佢已经去到一个就咩啊？归落去女性向算位数啦。即系你唔会特呢个年代，你仲唔会特登喺嗰个同人组表上列出人英传系嘛？即系仲有列出一个叫咩 Tiger Bunny 啊？名侦探柯南啊，我觉得几奇怪嘅呢个表分类系。 总之就系佢大概系多咗 5% 嘅嘢，所以又如果你掉头少咗嘅，譬如蓝可呢啊嗰啲咧，就 都蓝咯， 就好明显啦。呢啲即系过气到，话佢过气呢件事本身都已经过气咗啦，大佬。 都蓝少咗，蓝 B 少咗，马人稍微多32个，马人本来就多嘅。 不过调翻转个啦，依家男性向少咗咧，原因纯粹只不过系唔再分落去男性向啫，其实系同一班人嘅，不过有扎分在 social network 嗰边，即系手机 game 啦，嗰边就纯粹因为以前男性向主力就系 girl game， 咁 girl game 而家本来就不存在噶啦，已经系其实主要系讲紧只即系分谂唔到乜嘢类，但系系话男性向主要是 R18度人啦，咁嗰扎就会全部去晒男性向噶嘛。但以前是一路咁样分噶嘛，咁但系完全可以将佢分落去其他地方，譬如啲手机 game 啦，啲有出开到分出嚟嘅蓝党啊、马良啊嗰啲嘅手机 game 啦，又或者分唔到嘅又落咗去 social network 嗰边啦，都好啦，嗰啲有新嘅分类，所以就唔再传统地冚唪唥怼拎晒落男性向咁解啫嘛。 咦，不过睇嚟喺个表里面真系要都紧要嗱，蓝球咧都仲有400个位，但已经少过营业组700啊，营业即系唔好讲营业啦。我话就系 iMac 900几啦，阿妈， 咁咪就系 FGO 啫嘛。 iMac 900几，阿妈去到 Love Live 都200 ，Love Live 系 keep 住嘅，因为 Love Live 基本上佢个 keep 住系咩200-300个嘅，即系有班系叫咩固定嘅同人组系 Love Live 嗰度稳值嘅。 咁 iMac 就睇到多啊嘛，大佬。 系啦，咁系阿妈有个年有一套，你一定攞到啲嘢出嚟嘅。马良就比上中冇增加咁多咯，我马良去咗一个叫做咩固定咗咁多系咁多噶。 佢唔跌，我觉得算系咁噶啦，大佬。 算系咁噶啦，马良。其实我马良已经叫做，我又唔会话过气。但是去到一个叫水位咯，反而咧去蓝党咁样1800个啊，大佬黐紧线。虽然我知道蓝党点解咁受欢迎， 有人都讨论过啊，点解咁巧多人话？原因非常之简单啫，因为话蓝党多人睇，唔系话因为佢后边有咩俾钱啊之类嗰啲嘢，即系因为以前 CY 系有人传出过系直接资助同人画先去画图噶嘛。蓝党都有人传过嘅，两个都有人传过话直接资助， 但唔需要。 但根据我个人嘅经验就其实唔系，即系虽然佢 AI 画啦，但系我都有叫算术算画噶啦，我系有咁嘅明显你感觉到嘅，画蓝党嘅系特别多人睇嘅。咁至于特别多人睇，我梗系会特别中意去画佢啦，而且仲系佢角色非常之多。 够咸啊嘛，蓝党。 蓝党未算好咸啊，蓝 B 啊、中层啊、白层啊嗰啲仲黐筋啦，即系因为佢角色够多，我总会揾多一两个适合我属性嘅角色，跟住画佢，然后我就可以揾就会有啲中意呢个属性嘅人，又或者就直情系玩蓝党嘅玩家，或者系嗰啲本子狼师嗰啲都好啦。 咁就走嚟睇。咁一个正向嘅循环同以前东方系一样情况嘅，就係有几多个画东方嘅人真系玩过东方嗰啲 game 啊，唔多㗎嘛。但係同人就真系我哋以前都讲咗好多次啦，跟红非常嘅跟红领白㗎嘛，以红就话乜嘢，就系呢个正向反馈会大㗎嘛。我只要画嘅图就会多人嚟睇。咁我多人嚟睇，我会更加想去画嘅图，或者甚至更加深入去了解个故事之如此类。咁一个咁样嘅正向，当年东方咪咁样冒起咯。咁一样情况嘅啫嘛，更加唔好话你蓝党系 keep 住手机系营运紧只 game， 不断有新角色，不断有新游戏，佢入边真系非常之角色，啲角色都系多到黐筋嘅。即系我真系走去查完之后，我先发现真系非常之多，唔会输俾艾玛、Lovely 啊 ，Lovely 好似算少添嘛， 咁啊好少咋， 艾玛200几个咯，都算少啊。即系佢咁 Q 多角色，你真系总会揾到几个你中意啊，蓝娘啊，或者系马娘啊，嗰啲都系啊，一大铲角色总会有啲你中意噶嘛，系因为咁样。咁样啦， 同埋好追嘛，好用，所以咁就可以画噶啦。即系搵钱最重要，话同人游戏去到依个程度，边度嘢红，边度嘢嗰个角色我画嘅话，咪画边度咯。依样我 OK 嘅，我明白嘅。 仲有人讲啊，即系睇你蓝党嘅全部都系萝莉控，其实入边真真正正属于萝莉呢个年龄咧嘅角色其实并不多嘅，有啲望起嚟比较幼咧，其实佢设定上咧都系十四五六岁噶啦，已经系。不过你望起嚟唔似咁解啫。不过就无惧这个国际打压啦，照去出一个比较幼少少嘅话，都系其中一个供给问题。你仲有几多套台面上好红嘅作品，仲可以俾啲罗俾你嘅？而家越嚟越少啊，真系唔系好，大家越嚟越唔敢咯，懂冇？所以各种因素加埋嘅。 不过睇得好妙喎、啊，嗱，佢评论情报咧就有成千个组，我唔做其他，因为呢个 quote 系好大集头噶嘛，九唔十，即系好似我理论上我方墨出嘅同人志都系呢个 quote 噶嘛，但系。铁道旅行 ，Make a mini， 即系军事啊，旅行嗰啲，成千要租，哇！ 你要明白，有两惨人，这个谷入边有两惨人，一种系铁子，一个就系军事迷， 依样就最多， 两个非常之大嘅群组嚟嘅，其实系 超多噶，就铁子讲真，如果我嗱，而家唔知点啊，因为好多年冇去过 Comic Con 啦，即系自从唔好意思再攞嗰啲死人 pass 之后咧，我冇去到之后，当年我去嗰时候，哇！咁大惨啊！即系如果你系铁胶嘅话咧，系买到你咧破产一次啊！ 嗯， 系我一唔住买咗几本，你话几夸张啦？ 总之就系107，我会去噶啦，机票都买咗啊，应该唔会出咩事噶啦，我会去啊，到时就同大家讲下啦。 啊，到时做报告啦。 事隔，我上次去嗰阵时已经系十年有多之前嘅事嚟啦，我而家到时再去啦。 到时我睇下啦，一本半本，睇下你帮我买本长行啦，一本半本嘅话， 到时先啦，咁 买唔冇所谓咯。好，跟住咧就系特摄啊，唔关心金心嘢，金心嗰单嘢超越咗特摄嘅。咁我哋讲一啲特摄比较细众啲嘢。首先就系一单意外，皮套演员叫睇先个名咯，因为佢几人读个名系段字光太郎，就 set 嗰时候喺二楼跌落嚟嘅时候，跌声头骨碎咗。裂咗啦，我哋所谓骨折啦，即系头骨裂咗，咁入咗医院，虽然重伤，但系冇生命危险， 执翻身材噶啦，好老实。 系啦，翻身材。咁呢单嘢咧，个演员呢位演员咧，最有即系佢之前比较有名就系佢系演之前嗰套家屋里边嗰个朱古力华伦嘅皮套演员嚟嘅。咁就系啦，咁就希望佢早日康复啦。咁呢单嘢都当然都炸人噶啦，因为始终你有出咗意外。 即系呢类，毕竟系属于呢个高风险行为嚟噶。即系， 只要你做特摄、做皮套演员，即系做特技人嘅话，你依啲咁嘅意外系点都避唔到嘅，多定少嘅啫。 等于香港电影最光辉嗰阵时啊，啲龙虎武师成 Q 系受伤咁样解啫嘛。 唔系佢讲真，佢做呢行就咁样噶啦，即系嗰啲皮套生涯。嗱，跟住咧做咧就系、是、之前讲过嘅《咁牙狼》嘅《到爱刘华》新作，咁就最公布咗名啦，叫《东之界流》，就喺2026年1月上。咁就万众期待嘅南里美希嘅离行会翻嚟，因为其实之前佢拍降之成继者嘅时候，大家都话紧就系、是、喂离行翻嚟嘅搞错啊，追挨到啦，离行追翻嚟啦，咁就大期待啦。呢度就即系牙狼 fans 好，跟住就Over 曲真人版咩嚟噶？哪里过嚟？ 即系 哪里过嚟？我即系嗰句就系、是、你搞啲咩嘢啊？喂， 即系唔系讲一只游戏唔识，系唔知佢会想点，因为。 系啊，就系 Over 曲吓 ，Lanico 嚟 ，Emmy McCallie 嗰只嚟噶，大佬，我知只 game 系咩？ 因为 Over 曲系即系非常之经典嘅一只派对 game 同埋嘈交 game 啦，呢个 友情破坏 game， 佢系别称分手厨房，千祈唔好同你女朋友玩，绝对系会分手嘅，仲大镬过嗰啲咩双人成行嗰啲嘢， 就是一些直镜本身就已经是非常之考验大家的默契，还要靠动作手部这些东西是非常之容易出事的。不过不讲这件事先啦，先讲咁啊，即系佢话要搞真人版，咁但系调翻转讲，你嗰啲咩厨艺真人 show 嗰啲嘢，基本上佢本身就已经好 over 曲噶咯，已经系啊你搞呢样，我搞嗰样，咁啊跟住诶炒埋一碟，然后你又出啲事啊，我话濑啲嘢啊，呢度煮窿咗，嗰度唔够，你睇嗰啲诶真人 show 啊，即系我哋阿高大佬嗰啲嗰个叫咩啊，地狱厨房啊，嗰啲嘢啊，都成日出现咁嘅情况噶啦。咁如果系你 over 曲自己又搞一嚿，咁到底系会变成系其实都系同即系换个名嘅嗰啲嘢啊，定系真系会表现到你游戏嘅特性咧？我唔知，因为游戏除咗呢扎嘢之外，其另一个特性就系佢个场景啊。是可以好啲奇奇古怪嘅，喺啲漂流佛上嘅啊，货车上边啊，即系奇奇怪怪嘅场景，仲会有啲好神奇嘅干扰俾你。正常嗰啲啱啱讲嗰啲咩地狱厨房嗰啲，都系自己本身你做出事啫。但系呢度入边咧，佢系会，譬如话无端端有个陨石跌落嚟，鲨鱼飞出嚟咬你，系、有好多奇奇怪怪嘅情况走出嚟。鲨鱼嗰啲系咪鲨鱼？唔记得，是但啦。总之佢会有啲嘢去妨碍你。嗱，如果你真系做埋呢部分嘅话咧，咁就会好恐怖啦。不过我唔知应该点形容啦，即系妖魔就系好超越咗正常嘅情况。妖魔就其实只系换个名啫，我唔知系边一种咁样咯。 总之就有一个一睇咗人吓吓，即系做一个吓咁咯，反正咯。好啦，咁讲完呢个就讲下另一套真人啦。咁就前两日爆出口嗰个导演同埋阿二公和也就搞咗个同埋嗰个阿叔啊。咩大王啊嗰个咧就搞咗个足协会就宣布套戏收咗50亿日元， 仲会去咗借票场。 以套戏嚟讲，收50亿元简直系用咗句叫真系好似啲日本传媒话斋二便级。嗱，套戏我以公和也我知佢红，但系佢嘅片酬，我觉得佢唔会收得高过1000万，顶尽1000万日元啦，即系几廿万港纸嘅啫。佢因为日本而家演员，除非你木村嘅啫，唔系你边有收几百万啦、啊？佢顶咗100万港纸。好啦，其他嗰几个演员全部唔红嘅，俾尽你200万搞掂，跟住搵地方搭个景，然后啲咩灯啊、路牌全部手作批嘅，狮叻个烂鬼狮之海，然后去海滩拍个外景搞掂，加埋都唔知有冇1亿日元，然后套戏收50亿。 即系呢个系一个奇迹上面搭上嘅奇迹，八号出口本身嘅大红都系一个奇迹嚟噶啦！一个人接近系做兴趣级嘅嘢，难听讲句，我个黑历史个规模都大过佢嘅游戏，竟然可以咁大红，已经系第一样嘢啦，已经系第一个奇迹嚟噶啦。然后佢仲可以真人化，亦都系另一个奇迹嚟嘅。个真人化仲要系超越咗原本预期嘅大收，即系奇迹上面搭奇迹，再搭奇迹呢、这个真系仲 jackpot 咁样啊！咁啊， 系仲有一样嘢，有啲人话爆出口嘅名气，其实爆出唔系咁多人识嘅咋，佢系我哋围内呢班友，即系玩下游戏啦、YouTuber 啦、VTuber 呢班人识嘅咋。好似我妹就话啊，乜游戏咩？呢套戏，即系呢套游戏系真系好围内识嘅，其实系小众嚟爆红嘅就因为佢真系叫做好深度实况。但问题，如果你唔睇 YouTube。你唔睇 VTube 嘅话，系完全唔知系唔奇嘅。佢能够爆红，当然义工和也一个因素，但系更重要因素就系佢系跟 OK 好睇嘅。 间接佐证啦，就系只 game 喺电影一出之后，系个销量爆升嘅。即系如果佢系本来就好多人买嘅，其实就唔会再有得咩上升噶啦嘛。就系、是、因为本来就唔系好多人话有，但系唔系好多，即系相对全日本所有年龄就系国民级嘅程度啊，讲紧。但系好多人就系电影接触咗，原来有只游戏，又唔系好贵，所以先会有爆声，就系调翻转反映咗系除日仲有一大惨人系唔识爆号出口呢样嘢，系睇电影之前系唔识爆号出口呢样嘢，系之后先去补飞嘅。你要明白，唔系个个睇完都一定买嘅。咁样喎、所以 叫好成功嘅呢个系真系叫，我觉得系真系喺日本电影界近年日本电影系好难得这一套就咩，真系奇迹爆出嚟，因为去到国宝嘅 level， 喂，讲真，国宝你摆出呢个阵容，呢个题材系必定成功嘅，但呢套嘢。当初我入场戏院嘅时候，就心谂住咩 啊？你唔好太沟就得啦。 唔系，一系沟就沟，唔系歪做咩？似模似样算数，但 即系睇完之后系基本个个赞好嘅，咁样够入皮啦。谂下收五十亿喎，呢个年头喺日本要拍个真人片要收五十亿，而你嘅唯一嘅 title 唯一摆出嚟嗰个叫做《鹅也》，再叫做《鹅也》，即系我即系唔系话佢唔好就系佢唔系嗰种可以一带出嚟大家一定要疯狂入场睇嘅演员咯，即系咁讲。 即系而家佢亦都冇咩太大嘅重刷要素咧，即系佢唔玩呢啲嘢啦，佢真系靠打开咗个市场出嚟。我哋嘅叫出圈啊，真系普通人都会走嚟睇，咁样就会成倍数咁样多咯。如果你纯粹系普通一个游戏真人化咧，唔好话五十亿啊，有五亿你已经去香槟啦。 最咯， 咁啊，所以 再出谂住讲，如果十廿亿、廿亿到佢，我谂啊，佢哋已经叫做咩？哇，拍散手掌，结果有五十亿。 仲要 未计海外喎、 啊，仲未完嘅，仲要系佢仲上紧嘅日本，我啱啱查过， 系日本戏上好寡耐噶， 系啊， 即系好似我把里面有咩，而家仲上十一月嘅光美仲睇得到嘅，你话够长尾 啊？所以真系异变中嘅异变，奇迹中嘅奇迹嚟呢套嘢，真系、啊、去到而家呢个地步， 系啊，而家系等紧佢会拍埋八号月台嘅， 啊，即系咁啊，跟住一个咧就毫不意外啦，即系嗱， 最讲掂数， 即系风数你呃你十年八年，我每日幽灵真系唔会呃。救你啊！当初呢嚿嘢一出的时候，我已经讲紧，绝对唔会系真系要告到对方，因为佢提出嘅要求系要求对方停服，肯定系一种胁迫情况嚟嘅。咁啊，唯一同我讲嘅有出入就系因为保密协议冇讲到个内容。咁、啊，之前佢告啦，咁啊，而家就达成停告系怪，唔知道系有赔定冇赔，定系纯粹双方撤控。因为喺 Konami 告 CY 嗰阵时咧 ，CY 有亦攞咗18个专利就去提起无效。呢样嘢，因为如果真系上到法庭，哪怕系一项都好咯，即系你攞啲专利嚟你告我啊嘛，即系同拍落嗰边一样嘅，一样嘅手段，但系情况唔一样啊。佢针对咗其中18项去提出专利无效，个情况就有啲似乜嘢？用翻武器嘅例子啦，我出咗18把刀，周身刀，你系咪张张你咧？我唔知道。然后你咁样去斩对面，咁万一你把刀俾对方咔嚓。断咗，当然你唔可能，未必系全部都可以无效晒，但系中间断咗几把，咁、你无啦啦个专利俾人无效咗，你就算胜诉都好啦 ，cover 唔 cover 翻你只嘢先？你啲专利无啦啦俾人无效咗，就系因为走去告人，你攞到几多钱，值唔值翻你个专利啦？咁而且阵间冇讲，万一你咔嚓多几下，你俾个法官话，其实我都唔觉得佢系侵犯到你专利。咁你咪培妖夫人又折兵、所以其实 Konami 嚟讲呢佢绝对系要嚟搵和解嘅。咁 CY 都唔会咁去到尽去话要去告到底。咁因为毕竟大家都心知肚明马良嗰隻游戏系统好撚明显就系对撚住十方拍球嗰隻嚟㗎啦。但系之前都讲过好撚多次㗎啦游戏玩法冇版权㗎嘛。所以 CY 都唔会好想去打到底㗎只要你唔好屈得太严重。咁佢應該都係俾錢算數，咁俾幾多錢就我因為保密協議我哋唔知，不過應該就唔會係啲好天價賠償嚟嘅，即係咁所以就係作翻筆咯。咁作咗幾多就唔知，應該就唔會好大。以我所估計，咁啊睇下後面會唔會泄露出嚟，又講嗰啲啦。咁啊，最終一如我所料，就係庭外和解，冇事發生，遊戲繼續行。 講完做啦， 絕對唔會有啲人話：，你 CY game 呢次你仲唔撲街，準備停執 game 啦。我当时听过嗰时候 傻一边可能 你几唔中意 CY game 都好啦你嘅个人愿望系咁都系噶啦即系等于有啲好多人都希望 fuck you Konami 你接鸠埋噶会唔会发生唔可能发生嘅事嚟噶嘛呢啲嘢呢样情况啦所以应该就作结噶啦咁啊往后就算有延伸最多就系协议内容唔知俾边个爆咗出嚟大概知道佢赔咗几多钱咁样系咁多啦佢应该唔会再搞呢啲嘢噶啦即系本来都已经奇奇怪怪啦大佬呢个世界上净系玩法相似你都觉得到嘅咁啊呢个世界冇得玩噶啦唔可能嘅事嚟 好啦跟住一单就系 Capcom 嘅 都系版权相关嘅咁啊Capcom 就公开咗佢二次创作嘅街拉。即系咧，因为好多大公司咧系唔会出公布呢啲咁嘅街拉嘅， 因为越唔清唔楚咧，佢大小空间就越大， 又未至于话咩形不可知、则威不可测嘅程度嘅。不过调翻转就系日本仔就本身就中意系暧昧昧，唔中意写到明嘅。咁但系调翻转就系因为呢啲咁嘅二次创作街拉，其实唔系保障。版权方嘅系保障创作方嘅、我哋好耐之前都有讲过专题但系太耐之前我呢度大致讲少少咯就系、理论上所有同人创作 100% 侵犯咗日本嘅著作权法、100% 唔使同我讲乜灰色地带灰色地带唔在于呢度灰色嘅地方在于版权持有方 未必会肯去告你。两样嘢就系、是、一嚟就系你二次创作好多时其实就大红翻原作嘅，而且佢唔会直接同你竞争噶嘛。你唔会因为睇到洛克人嘅同人志而唔会去玩洛克人嘅游戏啊嘛。调翻转嘅情况会更加多啊嘛。原本冇玩只游戏嘅人睇咗你嘅创作，然后有啲兴趣话咁啊入坑逆向流坑呢样嘢啊，即系呢个情况比较多啊嘛。所以两者其实系互利会赢嘅。咁所以通常就唔会真系告你，但系通常唔会啫。咁你唔知道你创作公司几时有红线啊，踩到啲咩红线性啊嘛。所以呢样嘢咁嘅街拉咧，就系、是、一种公开授权，就系、是、只要你符合我呢扎嘢，咁我就授权俾你啦。咁一般系咁嘅，但系所以佢应该系要写到比较清楚少少，乜嘢 OK， 乜嘢唔 OK 嘅。但系佢呢度讲就系、是、原则上二次创作非盈利就 OK， 但系违反善良风俗啊、盈利啊嗰啲嘢就唔得啦。基本上讲咗等于冇讲。呢、这个个人兴趣范围，即系回收成本嘅问题嘅片，佢亦都系讲，唔系话你完全唔卖得钱，不过你只系回收成本嘅程度，即系佢讲嘅讲法就系趣味范围啦，其实同回收成本一样意思嘅啫。唯一叫有少少咧，就系 figure 唔允许，只有 Waterfest 嗰类情况，当日允许证啊，嗰类先得。咁都系平时就做开呢啲嘢噶啦，所以佢基本上系冇讲过任何新资讯，亦都唔会好清楚讲明边啲得，边啲唔得。咁如果你真要跟足佢嚟界啦，咩呢个差别待遇啦，卑微内容即是色情内容啦，简单讲就系违反善良风俗，即系佢讲捻晒嘅。跟住啲咩诽谤奉商啊嗰啲嘢，系咩反社会活动嗰啲，基本上就系废话嚟嘅呢啲嘢。唯一要讲就系宗教活动、政治活动呢两样嘢咧，大部分真系写界拉嘅都系唔俾嘅，所以有啲台仔好 Q 都要攞啲作品去支援佢啲咩青鸟啊嗰啲嘢咧，其实系违反人哋版权嘅界拉嘅。不过就一样情况就系、 是、算鸠数啊台仔又。 跨海仲要去走去提告你用户咧，呢样嘢就向来都系一嚟唔话算，唔会犯呢个本，犯呢个本包括咗得罪观众啦。咁一路都系咁样行，你写完之后，你个沙咧写完等于冇写，咁你写嚟做乜啫？不如咪鸠写啦。咁啊，不过就吐槽话梗系吐槽啦。咁啊，肯写街啦，点都好过唔肯写街拉嘅。因为唔肯写街拉嘅话咧，任何创作都系变咗走完师，佢唔知你几时睇唔顺眼就走去告鸠你，你连少少嘅渣拿都冇。咁 Capcom 作为大传统大公司，终于肯攞嚿街拉出嚟，点都好过冇嘅，系咁大把，但系讲咗等于冇讲咁滞咯。 系啦， 只能咁样讲啦。好啦， 好啦，跟住就系、是。唉，屌你系，即系讲完把捻真系 ，GK 又延期，又延期， 即系都系嗰句，即系当初就已经讲咗啊，佢第一次啊延期咧，成我已经讲啦，肯定仲有第一次，下一次都系嗰句，封锁呃你十年八年，我冇人冇呃你啦。不过呢次咧就唔系我个人独断嘅，全世界都咁讲噶啦，大部分 全世界系人真系系人都知道一定延期噶啦，估捻到佢， 只有嗰啲唔多玩游戏，但系有时都会嗨下，但系唔熟个业界呢啲嘢嘅人，即系呢只嘢点啊可能喺二五年入边出到啊？当初话二五年噶，大家记唔记得啊？二五年就系完啦。 而家二六年出到，我觉得奇怪啊！睇衰啊，二七年啦，反正有一句呢咁嘅 game 等十年八载，我随时可以等住。反正开发时间更长嘅 game 多的是。 虽然个时间咧就完全冇可以作准嘅，不过我都姑且讲啦，佢今次话延到去二六年嘅十一月，唔可能嘅事。二六年嘅十一月佢一样系睇嘅， 出唔到， 都系出唔到，因为你只要个时间好明显地唔系计出嚟，而系你个目标 随便 有，唔系咩随到佢个目标应该喺感恩节前发售。等你感恩节嗰阵时攞嚟做礼物，因为呢类型礼物系非常之适合噶，啱啱出嘅新 game， 咁你打开机嘅，咁啊送直接送俾你，非常万能嘅。你打开机嘅完全对 GTA 冇兴趣嘅几率系非常之低嘅，咁啊非常适合感恩节、圣诞节去送礼，所以佢要想要喺呢个时间出，但系你想要呢个时间出啫，下边做唔做都系另一回事。所以呢个时间点，我觉得跳票几率依然非常大。未到 100%， 但最少都八成九成㗎啦。尤其是之前我都讲过好几次啦，如果你个延期时间点唔系因为你需要咁多时间，而系你希望下一个你愿意可以去嘅时间嘅话呢，再延期嘅几率系非常之高嘅。一路都讲明㗎啦。咁你预佢会再延期囉，你唔好预佢十一月真系会出到㗎啦。 哦，我预佢出到先算啦，有句你够长命啦，即系唔做宅。唔系话分钟屌，分钟你嘅仔，分钟你嘅仔等你嘅仔烧俾你嗰阵呢啲系。 前排我唔记得有冇报道啦，即系WhatsApp 嗰边有裁员啦嘛。虽然呢一年都 keep 住各种公司都系喺度裁紧员㗎啦，但系你咁样裁员法，你会唔会影响 GTA 嘅开发？100% 会影响，差咗有几多嘅啫。咁佢内部嗰啲员工都唔系好大。 好噶啦，所以呢个时间应该系金主或者上头啲老顶希望系呢个时候出到，而唔系下边现场制作组同你讲，我大概呢个时候出到，后者你仲可以信，前者你真系信都冇信，我只能话你听，永远都系噶。老细同你讲，喂，四月你再唔出，我哋好捻大镬噶咯，尽食啦，尽力啦，佢心入边谂紧，六月出到算咯，我叻，真系。是咁嘅情况嘅，所以一 GTA 应该会再年㗎啦，唉唔使咁慢慢等啦，都係等啦，你都等咗十年啦，唔争在啦。 嗱好啦，咁我讲下啲历史遗物啦。 小八卦啦。 前两日阿神谷英树就唔知喺边个笼底里面掘返佢当年啱啱入 Capcom 时嘅一张粮单。 应该系第一个月囉，佢根据佢嘅讲法。 係啦，应该第一个月，当时入死当时1994年嘅。咁呢实际收嘅呢就是168,770日元。当时一本少年针系200日元嘅啫。 即係先唔计呢几年嘅通胀啦。你讲緊譬如19年左右啦，即係未 COVID 之前嗰啲通胀之前啦。嗰陣时其实都差唔多系呢个数㗎咋，我印象中。唔会多咗好多㗎咋。 嗱我其实1994年就啱好第一次去日本嘅时间嚟嘅。嗰时我最记得嗰时系唔知嗰时嘅日平均4,000-4,000英就一住一晚酒店3,000-4,000英嘅啫，住咗青旅社2,000-3,000英嘅啫，佢可以好平嘅啫。跟住一本少年针210英，跟住牛肉饭300英，咁计条数系低，但未去到一个好离谱地步。咁啊，新人系咁嘅啦，啱收入员工，即系叫做咩？16,000日元。偏低但系 OK 嘅，即系唔系未至于去到咩黑心企业嘅程度嚟嘅。 我记得嗰个年代咧，高中卒就16万左右，大学卒就20万左右，大概系呢个数啦。 偏略为偏低啦，但系 OK 嘅呢、這个，即系未至于话要屌嘅，但系亦都系因为呢张单，我睇到嗰年代一个新入行嘅新肝脏啊，一个新嘅肝脏嘅价钱系几多钱？ 其实其中入边有一个细项咧，我想攞出嚟讲讲加泰。即系租金啊！呢个系扣除项嚟啊，佢扣咗10,000英啫。哦，即系嗱，而家系做唔到嘅，因为税收法嘅改制。以前嚟讲咧，补贴俾员工嘅租金呢一部分咧，系完全免税嘅，即系直接当系成本嚟嘅。佢唯一会收到税就系嗰10,000英会收到税。但系而家嘅话咧，譬如嗰个你个租金市值租金系100,000英嘅，你最少要超过一半嘅收佢嘅钱。咁你收到嘅钱会变成收入，会收税嘅。你补贴嗰部分咧就唔收税，又或者调翻转，你完全一嘢都唔收佢，就或者系好似神姑呢个情况，净系收佢10,000英嘅话咧，嗰90,000英嘅补贴额啊，系要打税嘅。然后剩翻个10,000就都系要照打啦，所以系成嚿嘢会打税噶。以前唔使，而家要，所以而家你唔会见到啲咁平噶啦。 不过算好、啊，其实如果你话系包埋租嘅，即系话佢住宿舍嘅话，咁扣咗咩保险啊、K 卡嘢啊，咁加埋170,000。如果包埋租啊 ，OK 喎、啊。如果唔包租就贵，但如果你话住宿舍嘅话，呢、这个价钱 OK 啦。 你实代170,000，如果你佢冇包租嘅话，我当你要出去租啊，我当你50,000英啦，一个人唔算贵啦。都咁样加埋都有22,000噶啦，其实已经系你租人已经包咗落去啦嘛。你如果计翻嘅话，实质其实系22,000英左右嘅，佢系值呢嚿嘢唔少啦，已经。 算都 OK 噶啦，同埋就系、是、起码就系你唔使交租嘅话，条数就好计好多噶啦。咁啊，就系最贵即系租啫嘛。东京嗰时都50,000英啦，一个租一个单位。 吓，而家50,000你要租到好乱垃圾咯，唔一定好山卡啦，系好垃圾嘅地方。我揾过，因为 根据当年我哋陈老 B 喺老抽嗰、那个。我用劏房形容都已经叫比高级佢啦，简直系嗱呢个啲咩贫民窟嚟嘅，都好似都几万英啦。 因为我揾过你，现在你仲可以揾到50,000英左右喺东京嘅，但系一嚟就系非常细嘅一人单位，劏得好细；二嚟个环境好差。 系啦，咁咩贫民窟嚟噶嗰啲乜嘢啦，即系会人喺度练兵嗰啲咩地方。OK 啦，咁又我可以睇到啲叫做咩，可以研究一下游戏界嘅历史啦。呢啲好啦，跟住咧又系你英国嘅问题啦。 跟进啦，呢、这个属于我哋之前有专题讲过呢个 soft killing game 嘅运动，其中一样就系发起个联署，要英国嘅政府去回应啊嘛。 呢個之前講啦，最終係戴咗錶啦。咁啊，因為戴錶，所以嗱呢個新聞咧，我唔係喺邊度睇翻嚟嘅。我失呢嚿嘢，我係 email 睇翻嚟嘅。因為你聯署嘅話，你個聯署有跟進的時候啊，佢會 send 翻個 email 俾你啊。你個聯署跟基於你個聯署已經去到某個程度啦，我哋將會去下議院嗰邊度去討論，佢就會咁樣講你聽啊，會幾時幾時。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可以去留意一下咁樣，大概咁嘅意思啦。個 email 都幾耐之前，我唔記得幾多個內容啦。咁總之佢而家就去公開討論，雖然都係同我哋 BNO 嘅討論一樣嘅情況，就係討論完啦，意見就講曬出嚟啦。咁然後咧，政府就話意見收到啦，我哋暫時唔會有咩特別嘅行動。佢講嘅係唔會有專為呢個遊戲延續呢個問題去立一個新法。佢講嘅講法係咁，有啲報道話佢哋唔會行動，並不是嘅，因為呢類遊戲啊，算係服務啦，線上服務啦，其實英國本身就有法例去規管佢嘅。睇起嚟政府係比較傾向去修改現有嘅法例，去涵蓋埋遊戲嘅內容保障，比較多於傾向新立一條法例，即係譬如呢個 video game 嘅法例啊，新立一條專為為使用嘅專法，比較傾向唔係呢樣嘢，而係修改現有法例。是比较倾向咁样，因为前者嘅难度会比较大，而且亦都会搞到啲法例越来越多，越来越分散啊。所以立法比较倾向现有近似嘅法例已经有可能涵盖埋你嘅话咧，就用你嗰嚿去涵盖佢。所以我哋其实讲嘅修订条例草案啊，用呢个方法，而唔系直接立一条新法。而家佢嘅回应，初步回应系咁样嘅，所以话我哋会考虑去执我哋嘅嘢，但系我哋唔考虑独立去帮你开条嘢。佢嘅回应系咁样嘅，咁啊，所以有作用，但系并不是好大嘅作用啦。尤其是呢啲咁嘅专题辩论啊，基本上都系得个噏字嘅啫。佢唔似大会入边最终会有表决嘅。即係同我哋 BNO 嗰個一樣啦，我哋呢度唔關主題，我哋呢度冇講過。總之就係講完一大陣之餘講個人啦，咁跟住個官員聽完之後話：你嘅意見我收到啦，但我哋暫時冇辦法落咩結論住。一樣情況啫嘛，呢啲咁嘅細會入面咧，只係聽意見用嘅啫，佢後面會點樣做咧，就後面先算嘅。無論係 BNO 定係遊戲法都一樣情況噶啦。咁啊，下一個跟住就係歐洲議會嗰邊，個聯署都應該過咗嘅，然後應該都係會排上去嘅啦。咁样咯， 好啦，本周继续嘅加藤小夏传说继续嚟啊！咁咧，本来就话佢呢个礼拜咧就会因为工作就冇唔会开实况，点知三日之后就话得我开实况啦，各位睇啦。跟住咧，首先奇迹地镜头就系佢玩一个正常嚟讲系唔会出现嘅画面嘅，就系喺游戏里面佢调查人偶，咁人偶时调查咧，突然间有敌人冲出嚟，咁佢因为角度问题就变咗突然间咧。那个怪物那个大头咧，就突然间喺画面出现，吓到家人小话匿咗喺张凳后面。喺琴晚啦，最新一集咧又有花样，就系佢由于咧佢咁讲话，佢知道好多人画佢图，所以咧佢特登拣件咧好朴素嘅 T 恤嘅恤衫啊，方便画佢嘅样。 即系呢个有啲画师以前都有抱怨过某啲角色，你啲角色咁多叮叮当当，你知画起嚟好痛苦噶，知唔知啊？即系当然佢唔系真系佢 咁样，加埋小话就得。我拣件素色素，唔知咩，我唔记得咗点讲啊。嗰种连帽外套啊，方便你画。又唔系我睇咗一阵啦，佢画佢打初次大佬，又系嗰啲就咩打一下，跟住俾大佬打三下即死，跟住又嚟个打一下又死，打一下又死嗰种，跟住仲有一大堆迷言啊！我都唔知点译啊，总之有一大堆古灵精怪嘅奇怪的对白，搞到咧 fans 非常开心，已经破佢个 channel 已经破咗200万啦，非常厉害。 即系之前都讲啦，识做效果嘅人系真系会好适合做 YouTuber 啊嘛。 系啊，效果好，个样又靓，就算佢唔系演员，佢呢啲我佢一定会大卖嘅。天即系天生嘅 天杀实况主叫做。好啦，跟住就系、是。 都是 YouTube 相关的，咁啊几大嘅误会嚟嘅。前日突然间传出，就有人话佢收到好多嘅礼物啊，或者购物，即其实啲会员啊，即送会员啊嗰啲情况 ，super chat 啊嗰类嘢，然后俾人收完之后又退费，咁结果佢喺个账度见到有个负数喺度，咁就怀疑系一种新嘅搞人方法，传到沸沸扬扬，我亦都见到有部分嘅 V 系因此而暂停咗付费嘅功能，即系你可以熄咗佢嘅。根据我听翻嚟啦，因为我哋嘅channel系未有收费资格嘅，咁不过咧呢件事咧就最终就系证实咗系误会嚟嘅，几唔似系恶意造谣，比较似系误会。就主要系就讲紧系点解会咁样啦？呢、這个 YouTube 账号嘅系统系咁样嘅，譬如我收你5000 yen， 咁你其中入边3500 yen 系你代嘅，1500 yen 佢代嘅，咁啊之前讲好咩啦，讲明唔算正股，咁、一正常嚟讲咧，有人俾钱你，你就会有3500 yen 落咗袋，咁但系如果有人退嘅话咧，佢会成旧，你会付翻5000，咁你会临时见到净系嗰一笔账啊，如果你个 account 净系得呢个交易嘅话，你会见到你个 account 付咗1500 yen，、有人见到呢个数就突然间就惊啦，哎咁样扣我咗1500 yen，即系佢系俾就俾你3500，收就收咗你唔整整5000，咁话啊咁我你呢个数做10次咁我咪咁我大卵镬，你做10次做100次啊，无啦啦付150000 yen，我仲使做嘢嘅，咁就有少引发少少恐慌，所以有啲 video 临时直接出下一架先，你知凡系公众人物就必有人赞，必有人弹嘅。咁所以就大家都会惊，会你啲黑粉啊，你啲 hater 啊，嗰啲嘢会搞鸠你啊嘛。咁所以有人都会引发恐慌啦。咁事实上系乜嘢咧？事实上咧就系呢个数负数系暂时存在嘅啫。实际上就系佢日后平咗账之后咧，系会退翻俾你嘅。佢呢个平账就唔系话由你其他日后嘅其他收入去平翻呢个数，因为咁样其实都系你俾咗数噶嘛。其实系呢个数喺到佢真系退咗翻去之后，总之过咗几日啦，你当佢呢啲有啲行政流程啦。过咗几日之后咧，佢就会完全俾翻你，即系连嗰1500 yen 啊，-1500啊，嗰1500 yen都会消失咗啊，个数变。因为他安排退款到成功退款到确认成功退款中间有时间的嘛，3至5个 business 嘛，咁呢段期间你会见到负数嘅，但系之后咧，就算你冇再任何出入都好啦，你会见到个负千五会消失咗，所以系唔会收多咗你钱，因为呢个情况喺 Android 嗰边 Google Pay 都系你 Google 噶啦。都是一样类似的情况来的。不过就可能你当刻会比较突然间你见到个负数无啦啦个负数会有少少恐慌啦。是一个咁情况是误会来的。即是日本呢是其实不少呢啲咁嘅嘢，未必一定是全心造谣的。就是呢佢见到个现象，然后脑补咗入面发生嘅事。佢呢度入面就是脑补咗个1500 yen 嘅手续费， YouTube 应该收个1500 yen 啦，原本应该要收啦，你有1500 yen 收嘅话，嗰嚿嘢佢就同你收咗。唔系，虽然佢表现方法的确几引人误会，不过呢个就关佢个财务问题事啊，真系咁啊，又所以令到有啲人以为呢嚿嘢佢要俾，呢个系误会嚟嘅，然后就同大家讲，跟住就传到四围都系有个恐慌，都类似有单同 A C 就冇关噶，之前有出现过嘅情况就系、是、有人话 Eon 里边嗰、那个自助结账啊，大家香港应该都有见啦，嗰扎有人话佢喺结账嗰阵时已经见到个数喺度。就话系咪店家想收多咗我呢个钱嘅阴谋呢，如果我唔睇清楚就咁继续嘟落去嘅话，咁我入面佢原本已经有嗰个嘅钱咯，我咪要俾埋咯。佢咁样讲，咁又系嗰啲见到个现象，然后自己脑补个原因出嚟，仲要系错嘅原因，然后就扩散出去引起恐慌。咁最搞笑其中一样咧，就系有个成日都会译啲日文推去变成中文嘅，故人其名啦，佢就以为成为系一种新型诈骗，就系我嘟嘢，即系我买个橙。嘟完之后我唔俾钱就走咗去，咁你下一个帮我埋单。 真系 唔太可能嘅事嚟嘅，因为如果真系咁样做嘅话咧，你同偷嘢系冇分别噶。咁实际上系乜嘢咧？其实非常之简单。我谂大家如果你玩开呢啲咁嘅自助结账，你都知噶啦。数一数冇结账就走咗去咯，会用好多原因嘅。譬如突然间见到呢件原样冇特价，我又攞翻去先。咁啊呢度嘢唔理啦。又或者系突然间谂起漏咗买奶，要翻去买。咁咪走咗去咯。咁通常就冇咁好手尾撳翻取消嘅，十個有八個半都唔會咁樣做噶啦。咁就係唔記得冇撳取消，咪撳翻取消咪得咯。就係咁啊，就係咁嘅事。即係奧坎提到原則啦，可以用最簡單原理解釋嘅，你就唔好諗到咁複雜，諗咁多陰謀論啊，呢啲點解要呃你啊，什麼詐騙啊，新型欺騙呢啲，唔好諗咁多嘢，唔該。總之呢度類似情況啦，就係、是、雖然呢個就比較更加多，就真係 YouTube 個系統令人誤解，咁啊攞出嚟睇一睇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点解阿博呢个单我唔提，但系提呢单嘢就因为嗰单冇咩公共性，呢单就比较即系影响好大。如果呢件事系真嘅话咧 ，YouTube 可以冧嘅成个。仲有边个够胆喺你度去赚钱啊？我喺度赚钱，只要有 hater 就可以搞鸠我，唔可能嘅事嚟嘅。咁啊，所以就系唔会一场，唔会一场，就系、是、咁简单啫。咁啊， 纯粹意外，一场唔会啫。 佢个系统设计得唔好。即系你唔好显示嗰嚿嘢俾个 YouTuber 睇，咁咪唔会有恐慌。你最终都会屏障嗰嚿嘢。即系如果你退费唔成功嘅话，即系佢申请退费啊，退费唔成功的话，最终冇收嗰嚿钱，咁咪你根本就唔需要睇嗰嚿嘢。 如果佢最终成功，然后你都系平翻账噶啦，你根本就唔应该显示俾个 YouTuber 睇啦，真系晒鸠气嘅，真系有的确系自招嫌疑嘅。不过就总之就系讲清楚啦，唔会一场讲完啦。 好啦，最后一单咧就系同我泽格完全冇任何拉更，但系咧就唔知点解就非常之洗版嘅。咁咧你点会识过英国阿灵克兰德？摩人布欧通称，咁咧佢喺礼拜中咧佢就喺主场赢咗多蒙特4-1，咁咧呢啲冇嘢讲嘅，重点就系嗰晚赢波就落咗去曼城唐人街食烧味饭，烧应该烧鸭嚟嘅，因为我英国佢我左支冇烧鹅，咁烧鸭加烧肉饭，咁咧呢张烧鸭烧肉双拼饭仲喺个纸盒载住咧，即系非常洗版，全个 SNS 就个都贴呢张相噶啦。即系大赚闲特色食， 系啊！即系我睇到咧，就系我喺英国好少见咁靓嘅烧味呢、這个程度，即系可能你香港都仲系尚算司空见惯。我只能话你听，香港好难揾到咁靓嘅，即系不过曼城太远了，不然我都可以去。 曼城又即系叫做突然间大家话曼城，咦闲特色食、啊，咁顺便讲埋啦。喺我录音呢刻嘅时候咧，曼城3-0赢利物浦，傻人班你记唔出声，已经好多人讲噶啦，就系话咩咧？屌你老母啊！我曼联输波，呢班友系咁去唱，你哋嘅输波个个唔出声。系啊，我听过唔少你曼迷喺度鬼晒咁做，就话我买搞紧错，你班啲传媒哦，曼联输波，呢班传媒系咁落井下石。哦，你嘅输波，呢班友个个唔出声，扮潜水扮唔知。今朝早我睇已经话啦，顶你个你不扑街啊！今朝早输波到而家出咗两个 post 啊！你 Facebook 里边你不捻样？ 借呢啲一层白踩长岛进人推啊嘛，系。 就系唔系啦，系唔踩你屁喎，屌你閪！不过好啦，咁呢单嘢就同系纯粹系帮我版里面咧漫迷讲发泄下啫。 咁啊，仲有一个呢个就同 A.C.C 有少少关系啦。即系虽然我唔系好熟嘅领域，呢、這个Faker 3-8都系呢个礼拜嘅事，都叫运动啦 ，e-sport 啊嘛。就呢个 Faker 嘅传奇咧，上次嗰阵时已经有提过啦，就唔提咁多啦。但系总之就恭喜佢3-8啦。 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啊，就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